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贺林。还记得你儿时读过的那些课文吗？这一时段的诵读小站当中，让我们和明星同学一起来回味那些儿时的经典。上课铃马上就要响了，下面要为我们诵读课文的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 我是莫言同学，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课文是《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黄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 海燕又名《海燕之歌》，是高尔基创作的一篇著名散文诗，被收录于人教版语文课本当中。海燕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常在海面上飞翔，因此在俄语里，海燕一词含有暴风雨的预言者之意。本文通过对海燕在暴风雨来临之际勇敢欢乐的形象描写，深刻反映了1905年俄国革命前夕急剧发展的形势，热情歌颂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坚强无畏的战斗精神。您刚刚听到的由莫言诵读的《海燕》音频，来源于新华社新媒体专线。诵读小站也正在向广大听众征集读过的课文作品，大家可以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中午的1:03，在环球旅行家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郭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状况。 就北京天气来说的话，重点还是这个气温和预报的这个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的问题。就气温而言啊，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是在36度以上，而且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天气的闷热程度明显，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么关于今天午后预报的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这个分散性雷阵雨的问题呢，现在是这个雷达回波图上呢，像门头沟啊、房山啊，还有这个延庆的西部啊。以及这个北京西北部界外的河北境内，已经有了这个对流云形成，而且呢有增多的趋势，局地呢已经出现了这个雷阵雨，这个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以及咱们其他地方呢，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这个呢要注意这个有所防范，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我们再把这个目光转向这个世界天气。从亚洲天气来说的，亚洲天气的重点呢，就是日本未来几天啊将是一个多雨的天气。受梅雨形势的影响呢，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这个强盛的降雨呢将贯穿日本的中西部地区，一些区域这个累计雨量有可能会超过200毫米。这个有去往日本中西部地区的这个游客呢，需要特别注意这个强降雨对户外活动的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么欧洲天气重点呢，就是未来两天这个欧洲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一个多雨的状态。像欧洲的东部受这个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 导致这个北欧的东部、东欧的北部一带这个是一个多雨的情况，这个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只有这个俄罗斯西部偏北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天气，那么在这个西欧的南部以及中欧南部到这个南欧一带啊，是这个受冷空气的这个影响，雨水天气也是比较多的，不过呢这个雨势呢也不算强，以小到中雨为主。在意大利北部这个巴尔干半岛这个和这个都这个这些地区呢可能会伴有这个雷电，这个有这些雷电的活动，就是在下雨同时呢可能有雷电活动，这个呢要需除了降雨呢还要需要注意这个防范雷电的一个影响。这个好处呢就是伴着降雨的出现呢这个气温会有所下降，天气是比较这个凉爽的。但是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南部，尤其是伊比利亚半岛一带的气温是这个比较高，天气是比较热，甚至有可能会出现35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天气，这是这个欧洲的一个重点。那么北美方面呢，就重点呢就是未来两天，美国的中部平原以及西南部，天气的重点呢就是一个热字。这个中部平原呢是随着冷空气和这个降水的远离啊，气温开始明显的回升，最高气温将从30度上下上升到40度上下。而美国西南部呢它就是一直就是一个最近一段时间来一直就是这个天气是比较热的，就是火热天气还是依旧的这么一个状况，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有可能啊也会超过40度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就是咱要需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么防暑降温呢就是说这个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长时间的在外边晒着，再一个呢穿衣服方面呢要穿一个透气性比较好的这个衣服，这样的话就是防止在室外的话就长时间这个引起中暑这么个问题，这今天这个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郭老师，让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见。 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正，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在周四达人订阅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除了袁一之外，当然还有一位达人要来跟我们分享他最近的行程，请到的这位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这次这个之前给我们带来过很多线路哈，当然所有的线路当中，其实你个人去过次数最多的，然后最熟悉的、感情最深的，应该就是澳大利亚那片土地了。 没错， 对， 没错，没错。 但是之前好像从来没有说过今天要说的这一片澳大利亚。 还真是，因为这个地方相对呢，可能在大家的视线中比较小众啊。 对。 所以那个，我这次也是特带来一些这个干货吧，我觉得。 对，说西澳大利亚。 对，西澳大利亚。 嗯。 它的面积非常的大，而且呢，人口特别的稀少。 就它就是那个传说中澳大利亚最大面积那个州。 对。 但人口密度还是最低。密度应该是最。低的，对， 因为面积大嘛，所以这个地广人稀，就是说的就是它了，没错。 对。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它的不光它的人口密度比较稀疏，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去自己自驾旅行的话呢，这个地方很多的这种绝世美景， 所以就是很多这种怎么说，就是被隐藏在那种就与世隔绝的地方的那种美景，那种感觉太不一样。 就本来本地人就少，然后去的游客就更少了。 对 对, 对， 所以很多景色可能相对小众一些。你说几个西澳大利亚，大家能大概熟悉一点城市吧？因为其他的区域大家都知道，多少知道一些什么墨尔本啊、 悉尼啊、什么布里斯班、啊、这种， 能说出一些。但西澳大利亚，你能说出一两个大家能熟悉？ 西澳大利亚有一个可能大家相对还耳熟能详一点，就是它的首府叫做 Perth。对， 珀斯，或者叫 对对对， 珀斯，琥珀的珀。 对对对、啊，这个城市，因为咱们现在有这个跟它的有一些城市有跟它的直飞航线， 哦， 所以说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嗯， 但直接坐飞机过去也可以。 北京就能直飞珀斯。 北京还能直飞珀斯呢？ 啊，不能啊！ 我都好像还这个倒没有，但是呢，可以在香港转机， 哦， 或者坐南航的飞机在广州转机， 哦， 然后这个都是可以，而且开通了很长时间了，就都可以。这个，从南方的朋友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吧， 嗯， 而且飞过去时间并不长，因为它在澳大利亚的西部。嗯，所以呢咱们如果七八个小时吧，八九个小时吧，所以其实很近的。 对于最近去俄罗斯看球的朋友来说，也就是比飞莫斯科稍微再远那么一两个小时。 对，你想象不到的，它很近的， 就到南半球了。 对，当然我说的是人家是直飞啊，如果从北京过去那还得再多转一段呢。 明白。 嗯，这个呢我觉得西澳大利亚有一个最大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景色，刚才说了很多这个绝世美景吧。 嗯， 我给大家提几个地方，不管你听说过没听说过，我觉得在很多这个纪录片里可能都会出现的，像这个尖峰石镇，然后它有一个叫卡尔巴里的这么一个自然国家公园，里面有一个自然窗，天然形成的一个像窗户一样的形状的东西，就是岩石中间镂空的。 嗯， 还有呢，就是它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这个形态。 嗯， 就是一种生，这个地球可能是46亿年，那个东西可能生活了十几亿年。 嗯， 就是一种最早的生命体征，现在仍然存活。 哦， 当然看起来很难看啊，就是一种那种石头，海边的石头。 嗯， 然后西澳大利亚其实还有很多，像它的北部有一个小镇叫做布鲁姆。那么布鲁姆呢，有一个凯伯尔海滩，是世界十大海滩之一。就是它的沙子特别的细腻，然后每天在黄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特别完美的一个像镜面一样的那种效果，在退潮的时候，所以在日落的时候就非常的漂亮。 嗯， 世界十大海滩，然后在布鲁姆还有这个珍珠，那个地方从上个世纪就开始有很多人在那儿有这种养殖场，然后采珍珠。 你说珍珠眼睛都亮了，我 一看就是这个喜欢这个拜 不灵不灵 的拜金， 喜欢看喜欢看、 喜欢看是吧、也不喜欢拜是吧、 拜不起。嗯， 对，然后所以像这个这些都是西澳比较多的。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我也专门去了，就是专门体验了一下人家这个龙虾。它最产龙虾的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印度洋，它的海水相对比较冷，然后这个地方产的这个叫岩石龙虾。这个岩石龙虾就是咱们说的澳大利亚龙虾的那个原型， 就是澳龙。 对，就是传说中的澳龙， 特别大。一般如果海水温度相对低一些的话，产出的可以吃的海洋生物，它的肉质就会更肥美。 对， 比如说三文鱼， 没错， 它需要脂肪啊， 而且它长的成长周期会比较 长 一些，所以因为水冷嘛，所以越长得越慢的越好吃。 是， 就像咱东北那个大鱼， 大米， 对对 对, 对, 对， 东北大米也是一个道理。 对 对, 对, 对，一样一样。东北那个水里那个鱼，人说了，这鱼都是五年才长这么大、 啊， 咱这边的这个就是南方的鱼，可能这个半年就长一样的大，那肉质绝对不一样。 是、是， 非常的好吃。所以说这次呢，其实澳大利亚，我觉得我能推荐的东西，哎呀，太多了，反正一期可能也说不完。 嗯嗯。 然后今天可能给大家就是简单的以这个亮点为主介绍一下吧。 刚才先把西澳大利亚一个大致的情况跟各位说了一下哈，因为拉近一下距离，因为好像身边很少听大家去澳大利亚会去西澳大利亚这一片的。但是这次呢，这趟行程其实是刚刚完成的。南半球跟咱们北半球是一个反季节的旅行， 对的。 所以这回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啊？ 是，反正是冬天，肯定是就是要做好一定的这个防寒准备，但是没有那么冷。 但是大家不要，对，不要担心的是，那是他们的冬天， 对， 跟咱们印象中的冬天不 太一样。毕竟是海洋性气候，如果你去那个沙漠，可能就不一样了。但是在海边上的话， 嗯、 冬天还是比较温和的、 嗯， 晚上大概会降温降到大概一位数最低， 嗯、 就是可能七八度。 最低也就是七八度、 对对对，很少，基本上应该没下过雪，反正、 嗯、 然后那个就是平常的话白天也就是十几度，所以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 也暖洋洋的，而且甚至穿短袖就是有时候二十多度都可以。 异， 嗯， 所以它还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气候。 嗯，所以基本上如果这个季节去的话，在那儿算是一个淡季，但同时温度又是可以接受的。 对， 穿一个就算降温的话，穿一个夹衣其实也可以了， 长袖长裤吧。然后当然我是带了羽绒服去的哈， 真的假的？ 万一那个 你北方人， 就越北方人越怕冷，越北方人越怕冷。这个一说大家都知道，南方人才不真的不怕冷，因为他们屋里没有暖气啊。 对对对，你说的就是我， 所以我反正我就怕冷，反正我是那个就是，而且 用上了吗羽绒服？ 用上了，因为咱们因为人家那屋里没有暖气的话，其实还是挺凉的。 所以他们那儿冬天也不供暖是吗？ 嗯，对啊，所以我们像我们住，如果是住在酒店的话，就还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中间去往外自驾跑了几个那种小镇子嘛，小镇子那种房子，人晚上可能就没有暖气嘛。 对对。 如果空调又不是那么给力的话，就会比较凉爽，在屋子里面。所以我就这个羽绒服主要不是外边穿的啊，这个白天基本上外边如果不是下雨或者刮风的话，白天外边二十多度，穿短袖妥妥的，没问题。 嗯。 啊，穿长袖可能都有点稍微热了。 嗯。 所以呢，这个温度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就尤其北京现在今天这桑拿天来说的话，就特别适合就去那儿乘凉，更适合去那儿避暑。所以这个温度呢，我觉得反季玩最重要的是它便宜。你要是如果是咱们这边的冬天，然后你去那边去避寒的话，那好像全世界人民都去了，然后那地方就忘记了， 水涨船高嘛， 就会比较贵。 对 啊，当然呢，我觉得淡季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旅行，因为 体验不会有任何打折的， 不会有任何打折。因为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尖峰石镇，它就是在一片沙丘中间长出来的，像那种怪石嶙峋，一个一个尖的这种像塔一样的这种石镇，叫怪石镇。那么这个也是上个世纪被探险家才发现，你就想象这地方有多荒蛮。 就跟英国的巨石阵是一个类型吗？ 不是， 是后来之石还是？ 不是，它像一个一个那种小的尖塔一样形状的这种石头形成了这样。 它是从地上长出来的吗？ 就像从地上长出来的，是一个一个石笋一样的东西，但是它是化石。 化石。 对，这个地方呢，在过去，现在的科学家仍然在试图解释这个尖峰石阵如何形成的。 嗯， 最靠谱的也是相对大家学界比较认可的一个科学解释，就是这块原来是一片树林，然后这片树林后来因为这个海洋上涨，然后这片树林就全被埋在海底了，也就是海底的沙子会把它的树的上面截断，但是大树的根部呢，就在它这个没有被腐化之前，它就石化了。然后再过很多很多亿万年以后呢，海水的水平面下降了，然后再加上那个风吹沙子，沙漠就移动了，然后这个地方就渐渐又露出来了。所以它里面的化石的石化的这些已经石化的树桩呢，在被风这样侵蚀过以后，就会变成尖尖的，有的甚至特别尖，就感觉像那种刀锋一样的尖的，有的是那种比较圆滑的。 高度呢大概有多高？ 最高的可能有一两米，最矮的可能有半米，就是一个一个这种木桩。 比巨石阵是要矮一些的，然后那去参观的时候， 对对对， 它是一个什么样状态？是被围起来了还是？ 我就在那个沙丘中，实际上它是说沙丘，实际上咱们看大概就像一片沙漠一样，但是它有很多这种绿色的小植物，比如说像那种小灌木丛在中间生长着，所以你看起来没有那么荒蛮。但是呢，如果你找到一个比较高的这种制高点上去啊，登高远眺往下一看，就一大片全是这种一个一个这种长起来的像尖尖的石笋一样的东西。 嗯， 就是这个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任何人为的痕迹。 嗯， 你看起来特别像就是一个人为的雕出来那种什么石头 那 种艺术。对对对，但是这是完全天然形成的。所以当时第一个探险家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一个外星人的一个 基地 或者说外星人的痕迹。 嗯， 然后后来渐渐的科学研究发现，因为它很多的这个石阵，如果你近距离观察的话，上面还有这个过去那个树上面留下来那种木头的这个纹理，对对，都会有。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我是比较相信这个科学的这个解释了。 嗯， 这跟外星人应该搭不上太大边。 去这个尖峰石阵是从博斯出发吗？ 对，从博斯出发的话，往北开车大概可能开个六七个小时吧。 要开这么久，因为它的景点都太分散 了。地广人稀，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你如果开车的话，其实把这个景点分散开，然后慢慢的一个一个去玩，会比较舒服。 这一路上 风景是无聊的吗？还是说会随时变化？ 美轮美奂，非常漂亮， 啊、 而且我记得我们上次开的时候，我第一次开的时候，因为开的可能比较快哈、 嗯， 可能四个小时就到尖峰石镇了。 嗯， 然后如果你中间再停几站的话呢，这一天差不多就是晚上在那附近呢找一个这种小城市去住， 嗯、 就比较合适。 嗯， 像什么吉拉尔顿，然后包括这个卡尔巴里这些地方都可以去住宿的，都是有很多住宿这个。 嗯 这种小镇，然后这样的话，你一天一天，每天呢行程不要拉太长，然后玩个四五天都可以。如果再长的话，就继续往北到我刚才说的这些，像布鲁姆就太远了，因为西澳的咱们说地广人稀嘛。如果你到它那个叫 Exmouth， 就是大概开车过去得有个四五天的一个车程吧，就是咱们不说就连续开肯定不至于，连续开两天也能到。 嗯。 就中间每天就打尖住宿这样的话，到那个地方呢，可以跟鲸鲨一起潜水。 哇！ 啊，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鲨鱼嘛，叫鲸鲨嘛。 嗯。 啊，能跟它一起潜水，而且呢，这种动物毕竟人家是哺乳动物，所以它并不是就潜得特别深的，所以后来发现你其实不潜水，你在那儿扑腾两下，它有时候也会浮上来。 可是它是鲨鱼，真的没有危险吗？ 鲸鲨对人的危险性比较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啊、 它主要吃这些浮游生物。 浮游生物。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到那儿的话就比较远了。如果你只有个比如说两三天或者三四天的时间呢，我建议就在珀斯周围去绕一绕，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尖峰石镇啊，一般来讲比较流行的是到这个沙克湾、鲨鱼湾。 嗯。 那么从那儿呢再折返回来。就这样一个环线，然后这一趟除了这个尖峰石镇之外呢，我还比较推荐像这个刚才说的那个自然之窗，叫在卡尔巴里国家公园里面。卡尔巴里实际上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峡谷，它是天然形成的这种石头，这种岩层一层一层一层形成的这种石头，然后中间有风化的一个自然之窗，这个景色其实也很就是很难以难能可贵的这种天然形成的这样一个石头中间镂空的这种窗子吧。 嗯， 很大的一块。然后还有就是粉湖，好像西澳大利亚现在发现了有大概三个粉湖，其中离珀斯最近的一个就是可能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吧。然后这个粉湖呢，我问了一下当地人，人家说这个是完全天然，我们没有什么水污染或者怎样的，它就是一种藻类， 就是因为它海底生物，然后印上来的颜色。 对，它还不是海底生物，它就是这应该算是淡水吧。 哦。 然后里面就是有一种藻类，它就产生这种粉色。 哦。 而且这个地方，因为我去的时候发现旁边好多那种管道，然后我以为是排污管道造成的污染，或者是当地人在做什么那种就是农场的那种灌溉。后来我发现问了一下，人说这不是，说它是粉色呢，因为这种藻类产生大量的胡萝卜素。 哦。 所以他们这儿就生产这个就是。占世界百分比非常高的一个产量的胡萝卜素，都是从这个西澳大利亚这个粉湖，而且这个地方呢最好，因为大家都喜欢天然的，不喜欢合成出来的这种胡萝卜素。 嗯哼。 然后就说这个地方产出来的会更好。 啊。 然后粉湖呢，就是你要么就是坐那个小飞机飞起来，然后从上面看。对。然后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呢，从湖边上其实也能看出来一些粉色，但是天好的时候你站在湖边，你往那边放眼望去就是粉色。 就天好的时候阳光照进去是透的嘛，所以它颜色的还原度会比较高。 对。然后你就直接看到就是一片粉色的湖，那个太壮观了。然后我觉得西澳的话这个粉湖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喜欢野生动物嘛，然后我这次这是我去西澳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我想去看那个叫做网红袋鼠，叫 Quokka， 就是一种短尾矮袋鼠啊，据说只有在珀斯西部的一个小岛上才有。 嗯哼， 全澳大利亚其他地方都没有，只有那个小岛上才有。 袋鼠是很多的，但是你这种品种的这个袋鼠听上去好像很特别。 对对对，短尾矮袋鼠这个呢，大家可以去，因为我一说，可能大家可能没有这个印象，但是 可以去你微博上看照片啊。 对对对，几年前呢，这个袋鼠迅速在这个外国的社交网络上先窜红了。 我看到你发的朋友圈，这根本不像袋鼠，它像一只小仓鼠。 对，特别萌，而且就鸡萌鸡萌，就是简直就萌你一脸血啊！因为太可爱了。 它那个袋子在哪里？ 特别小呗， 看不见。 对，它是都是澳大利亚的哺乳类，原生哺乳类动物基本都是有袋类的，除了蝙蝠。然后所以像这些这个也是一种，它是一个远亲， 是一种矮袋鼠，哦，特别小。 它的前爪和后爪那个分布看起来是袋鼠的品种，就是前爪特别特别小， 而且能站起来，它真的很像那个小松鼠那种感觉， 很有力量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特别可爱，鸡萌鸡萌的。然后这个岛上呢，这个岛叫 Rottnest， 就是罗特内斯特岛。 嗯， 从珀斯坐船过去，可能有个半个小时就到了，特别近， 哦，那很近。 但是没想到就是在这样一个岛上就生活着这么一帮快乐的小家伙， 嗯， 然后去之前呢他是应该是就大概几年前有一个这个有一张照片在这个老外的那个就是他们的社交网络上，就是什么这个 Facebook 就是脸书上面突然间就火了， 嗯， 这哥们正在自拍呢，他放在地上结果想自拍，突然间过来一个短尾矮袋鼠，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抢镜 整个把这个屏幕都给占满了， 嗯， 就是一个袋鼠夸过来一个大脑袋， 嗯， 就在他那个定时器马上要拍的时候， 嗯， 结果这哥们就把这个照片发在网上了， 嗯哼， 没想到这一张照片引起了大家，就说这东西太萌 了, 了，嗯， 而且呢如果你的镜头，因为他正好用的是那个 GoPro 那种相机，它是广角嘛， 嗯， 如果你从下往上看，它的天然自带一个笑容，就是这个它就长这样，不是说每个好像它对你笑，如果你从上面看，就是咱们人的高度看是看不到的，你一定要蹲下看，从他的这个下巴颏底下看，他的嘴是那种弯的，就是向上弯的，就跟着跟像你对你笑一样， 自带笑容， 特别逗，而且每只都这样。因为然后我就专门这次为了要跟他拍一张自拍，就很多人就是对他，哎呀，趋之若鹜，太萌了，然后一定要跟他拍一张完美自拍，所以我这个也是算是放在我这个 bucket list 上，就是我的这个死前要干的事儿，然后我一定要就跟他拍一张照片，然后这次专门去了这个罗特内斯特岛，去了以后就到处找，我还说万一找不到怎么办，毕竟人家是野生动物，对吧，而且岛上其实居民也有，但是固定居民可能只有三五百人，只在那个一条主街上，旁边那也都是比较这个自然的这种地方，我想哎呀万一找不到怎么办， 嗯， 后来发现满地都是20000多只 这样让大家现在广告间隙去你微博上找一下你们的合影， 对对对对对， 怎么找你微博， 微博超级小包总啊，可以大家关注一下， 好的， 嗯， 稍后我们在广告和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超级小包子还要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的西澳之旅。 大家好，我是赵赵。2018年关照全国巡演北京站即将开唱，7月6日晚7点半，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不见不散。 7月6日，赵赵关照演唱会，全国统一订票热线4006228228。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香》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拉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继续回来，我是袁一，再次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不知道各位在广告间隙去没去微博上找超级小包总，看他的这个和短尾矮袋鼠的合影， 激萌的合影啊， 激萌合影。 对对对，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粉狐，在我那个上面也能找得到啊。 啊哈，这是去到西澳大利亚，这个叫做罗特尼斯岛。 对， 必须要去打卡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因为罗特尼斯岛基本上上去以后，大家都为了一件事儿就满地找啊，本地人都觉得你们这些游客都干什么呢？ 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遍地都是， 遍地都是啊！这人家喝咖啡就是那种懒洋洋，你一看就能看出来，然后满地寻嘛，像我们这种拿着那个GoPro满自拍杆满地寻嘛的那种，一看就是游客。上岛以后就跟贪婪的在满地找，然后上岛以后你会发现，其实真正到了岛上以后。真的到处都是，因为那个小岛面积不大，然后现在据说这个野外种群大概在20000多只，所以特别多，它的密度很高，甚至比岛上的人口的密度要高得多得多。 20000多只，人口只有3-500人， 对， 可不是本地人嫌它烦吗？ 加上游客可能也就1-2000人吧，撑死了，因为他每天那个船也就那几班，所以说你想人家可不看着也就烦嘛。 上这个岛的方式，从博斯开车， 从博斯开车开到南部的有一个这个港口，然后这个叫佛利曼特尔，就是这个大概从博斯开车有个半个小时吧，一个港口，从那儿有很多船，每天有很多班船来往于这个罗特内斯的岛。然后到了这个岛上呢，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 documentary， 就是它上面其实在罗特内斯岛南面还有一个岛，也生活着很多这种快乐的小家伙啊，但是那个岛呢，对于我们游客来说呢，比较难以去到达，也没有这些日常的这些班船啊等等。像这个罗特内斯岛，因为它上面也有固定的居民，所以人家这船呢， 它其实是给居民往返。 对对对， 罗斯的。 更多的是居民，而且岛上呢，现在他们也建立这个保护中心啊，有很多这些所谓的这种，它属于一半像那种 ranger 性质的，就是国家公园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所以就有很多这些，包括现在开发旅游，就有很多这些从业者，然后就会每天往返于这儿，人家也不住那儿，每天坐早上那班船上班。所以我当时我坐的最早一班船，我记得坐我旁边的全是那些穿着工作服，就各种坎肩啊，各种制服啊，就是反正就是上面印着什么这个保护区那个国家公园什么，还有这些。他的上面的有些饭馆的这些人，他们也是就是懒得换衣服了嘛，去的时候就把工服都穿上了。 嗯， 所以说这个这个地方呢，就对于游客更容易上， 嗯， 更容易到达。然后你可以早上去，中午回，可以在那儿待一天。如果你特别喜欢这小动物，你可以在上面走徒步走一走，沿着海边也可以骑自行车啊。然后还有就是它岛上唯一的一班公共汽车，就是它不让任何的这种机械。或者说有这种发动机的东西去污染它岛上的环境，所以你游客是不能开车上去的。 哦， 岛上只有它， 只有公交车， 只有它自己的公交车。然后岛上呢，只有岛上的一些居民，又说了只有三五百人嘛，他们只有几一些非常少见的这种汽车。 嗯， 就是他们自己有的这些汽车， 四个轮子的吗？ 哎，对，还真是四个轮子的，所以 确认一下，在这样的地方不一定。 那对，但是我们租的那个电动车就是两个轮子的，就是咱们现在北京也有，就是那种跟悬浮车一样，像外星人那个骑的那种车，就是 特小只的那种。 对，你站在上面有一个把，然后底下两个轮子的那种， 啊、 你站在上面往前骑的那个 平衡车。 对对对，平衡车像那个悬浮，我就一直觉得那是外星人之作。 可是那个你没骑过，是直接能上手骑的吗？ 不是，所以但是、 啊、 但是对，现在岛上它有一家专门做，它叫 Segway， 就是这是英语说这悬浮车的意思吧？然后呢，它会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教学，简单的教学， 哦、 我们都没骑过。 嗯哼， 当时我们一团可能有六七个人都没骑过， 嗯、 但是经过5分钟的简单教学就都能骑 了，非常简单，也不需要驾照，而且它那岛上有限速，限速是10迈，所以你想也还能错到哪儿去？ 不是，主要是吧，岛不太大，怕你们开到30迈一下出去了。 哎呦，你想10迈，你就是怼到树上又能咋样？你不就抱上了吗？所以顶多就把车估计给撞一下子。所以呢，这个10迈的限速呢，对人。对于这个小矮袋鼠呢，都是安全的， 对，都没有危险。 对，而且这岛上呢，最重要的是，就当你觉得骑在马路中间有点危险的时候，你就想，这岛上一共才几辆汽车呀？ 嗯， 就骑在马路中间大摇大摆的。 嗯、 对你唯一有可能会车的时候，就是跟自行车会车、嗯，所以说其实很安全。 嗯， 我在岛上，我们在岛上骑了可能有一个半小时吧，就绕着那个旁边那个海边啊，去看看灯塔呀，旁边这矮袋鼠啊等等看一看，可能中间一共看见2辆汽车，哎，一辆正在施工，就是它是一个工程车，另外一辆就是路过的。 就是怎么说这个小岛的感觉，就不能说是古朴，因为它有这种高科技的电动车的平衡车存在，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包括它的整个硬件啊，包括人们的生活状态都是很现代的。 对， 可是它的这些配套，包括它的这些公交，就是。交通工具， 对， 就我觉得 非常就是 简单 怎么说，非常天然，就是恢复这种 纯天然 。然后像这种我们这个骑的这完全是充电的嘛，它也没有任何的叫什么二氧化碳排量，对对对，很环保，再加上自行车啊等等，基本上给游客开放的全是这种环保系的 生活，真的是很简单，很简约， 非常简约。所以在这个岛上，我也能想象他们的生活在这儿也是很节奏一定是非常的慢， 非常慢。 然后他们每天也就是喝个咖啡。然后在岛上我就觉得像我可能在岛上都住不下去，当然那个有那个小动物的陪伴，我可能每天都去找，但是过一个月可能就是哇怎么又是他们，肯定就烦了哈。 对对对， 而且那些小动物呢，他们毕竟是类似于啮齿类嘛，所以天天就是啃、 啊、 我为了跟他们照合影，我的这个照相机的那个镜头边都被啃了，啃了一圈小牙印，哎呀太可爱了。所以这个岛呢，我觉得留个半天时间，大半天时间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对， 然后你骑骑车呀，因为很多人觉得你一上岛那个码头的地方呢，它是有一些咖啡啊，有一些小饭馆啊，你可以在那儿休息，然后很多人在那儿晒太阳、 嗯、 那么也有一些就是胆儿大的这个矮袋鼠呢会在你旁边觅食，他们也不怕人，因为人也不能伤害他们，都有保护条例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些人比较喜欢那种自然的环境，我看到很多这个游客选择徒步，还有选择租这个自行车，你也可以在这个自己骑自行车那个骑到船上，然后他们把那个船把你自行车一直带到这个岛上去，然后骑自行车这样你探索的这个范围就大一些嘛，骑到那个小树林深处，那满地都是，你就往那个树底下看，那个东西可能也就有个 20-30厘米高吧，所以非常非常矮的那种小动物，就跟小松鼠差不多。 所以在这个岛上可以像岛上的这个工作人员一样过一天本地人的生活。 对对对， 然后当天往返就可以了， 当天往返博斯都可以。因为很多人就是觉得佛利曼特尔如果没有车自驾的话怎么到达，从博斯坐火车过去更快，还不堵车 啊。 对，火车就直接就能到佛利曼特尔那个码头，所以这个连接是非常方便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除了这个矮袋鼠，除了刚才说的粉湖尖峰石阵，我觉得我还想给大家推荐，就是像西澳大利亚的红酒。 红酒， 对， 澳大利亚产红酒，这个是大家知道的。但是， 对对对， 西澳大利亚盛产的什么样的？ 它产的这种酒呢，会是比较高质量的酒，因为西澳也是在处在那个黄金带上嘛，产那个红酒的黄金带上，然后还包括白葡萄酒。那么它的这个地方，因为咱们说了，它早晚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呢呼吸作用就弱，然后这葡萄就会更甜，它的这个糖分就会更高。所以在这儿酿出来的酒呢，是澳大利亚，就是它的产量在澳大利亚并不是排得非常往前的，但是呢这个地方的酒的质量就是在澳大利亚是很名列前茅的。有很多著名的这几款酒吧，然后你都能在这个西澳大利亚能喝得到。所以在那儿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们是有时间的话呢，除了去这些周边呢，在珀斯市中心呢这个附近，你就能去到像酒庄啊，包括野生动物园啊。如果有人说那个刚才说那矮袋鼠，如果我去不了那个岛上，你可以去野生动物园，2个小时之内可以看齐这个澳大利亚所有的这些野生动物，也都可以的。然后呢留一些时间去这个酒庄，吃一顿饭，然后呢尝尝人家这个白葡萄酒啊，红酒啊等等这些当地人自己自产的这些酒。喝完一个 course， 这个可能有个六七种酒吧，喝完你觉得哪种好，你可以买一两瓶带回家。这个酒的质量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价格大概在多少钱？ 价格呢，有便宜的，当然我觉得大老远的就别买太便宜的了，可能入门级的有个10几澳元，大概在180块钱人民币的样子。然后有比较好一点的，他那卖的就我觉得相当便宜，差不多人民币和400-500块钱一瓶吧。 400-500就能买到很好的酒。 很好的酒，就是他们这些酒庄，而且现在这些酒庄基本都配，最少配一个会说 中 文的这个员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就很方便， 很便捷， 很便捷。尤其是自己，咱们说现在兴这个自由行了嘛，自由行的话呢，很大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人家说快了，这语言成问题，尤其是红酒啊、白酒，人给你讲我们这怎么发酵，什么时间，带皮不带皮啊，这些 太专业了， 就是拿中文给你讲，你可能都听得一知半解的。所以非常重要的是有一个会说中文的这个讲解员或者导览员，给你作为这些红酒在你一边品的时候，一边给你讲这个酒的来历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酒庄就在珀斯的这个市郊吧，开车可能有个15-20分钟就能到达的这种范围，非常的近啊。我觉得红酒也是这个去西澳大利亚不能错过的这么一个体验。 这是喝红酒。整个西澳大利亚的行程你这一次安排了多少天？ 我这次去了6天，但是我觉得远远不够，因为真正我想去的地方还很多。比如说我很就是上大概几年前去过那个鲨鱼湾，然后鲨鱼湾其实还有更多好玩的东西，然后那个我这次没有去成，特别遗憾啊，因为时间可能有点紧张，下一次我一定要还得再去。鲨鱼湾有个地方叫 Monkey Maya， 这个地方呢是可以亲手喂这个海豚的，野生海豚。然后所以每天早上他们会从这个围观的群众当中随便选几个，每个人给你发一条鱼，然后你到海，那个水大概就到膝盖这么深，你站在水里，那海豚就会游过来，然后你就可以亲手喂这个海豚。这是我很多年前就知道了，我也看到了，就我旁边那个人就被选中了啊，当时就觉得嫉妒的，那牙都咬出血来了，为什么不是我？然后在那个附近还有一个叫做贝壳湾，那贝壳湾呢，就是整个这个海滩上基本你看不到沙子，全是白色的贝壳，就海滩整个全是白色的，就是这个特别特别壮观，是一种小的贝类，然后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附近的这个海水当中栖息，然后死了以后就都被冲刷到这个沙滩上，因为洋流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有近100亿个这种白色的贝壳，踩在上面特别神奇，就是完全的你踩在贝壳上，白色的贝壳， 没有扎脚的感觉吗？